日本的一些友好团结组织最近表示抗议和谴责南朝鲜当局集体引诱并绑架朝鲜公民，并拒绝接受国际社会界关于遣送他们的正当要求。日本支持朝鲜自主和平统一委员会、日朝学术教育交流协会、日本妇女同朝鲜妇女连带联络会、神奈川县朝鲜人被强征真相调查团等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组织分别向南朝鲜驻日本大使馆和领事馆发去了抗议信。